有完全定论的一些记载，或者一些传说，或者一些考古的一些东西啊。但是即使这样子来看，基督教也已经是适度的来华，而且整个的过程呢，也差不多有1500年的历史，1400年的历史了。那因此，我们神学院原来有一位老师啊，他跟这个大家开那个中国历史的课啊，就讲到中国的教会，然后他回家呢，他就问他的妻子哈、啊，问他妻子说，哎，他说为什么这个景教来华第一次来华，却没有在中国扎下根来呢？哦，他的妻子呢就说，哦，很简单，因为他们依附权贵啊。哇，他觉得他妻子很有见识哦啊。然后他又问他说，哎，那为什么到了元朝耶律可文教，就是基督教第二次来华的时候，为什么又还是没有扎下根来呢？啊，他的妻子说，很简单啊，因为他们自己就是权贵啊。哇，说他觉得他的妻子很厉害哈。所以呢，你会看到有一个大概前面1000多年前三次的来华，那么都有一个的我用这样的一句话来形容哈，就是叫做向北，向北再向北啊。那向北为什么向北呢？因为京城在北边嘛哈。实际上就是前三度的来华呢，其实都是冲着京城去的，都是冲着皇帝去的。啊，都是冲着这个士大夫去的。那一想是说擒贼先擒王嘛，啊，所以呢，传福音呢，如果把皇帝搞定了，那当然呢，这个呢，天主教或者景教他们来华呢，也有曾经过去在罗马的那个经验，或者是罗马之后这个欧洲进入到蛮族时代的一个经验。因为那个时候呢，常常是什么，常常是一个国王信主，最后带来全国的归主啊。所以呢，他们也是就是一直是用这个向北向北再向北，是要进入京城，是要进入权力的中心，是要进入中国社会最有权力的那个人。如果那个人信主了，那多半就搞定了啊。但是这一条路呢，上帝却不允许它发生啊！上帝却没有许可在这条路上的成功。而且在这几次来华当中，我们可以这样讲，针对这一个目标呢，其实每一次都差不多要成功了啊！因为每一次，第一，首先都成功的接触到了皇帝，对不对？那你在今天来讲，你还不太容易接触到习主席，对不对？我们2008年地震的时候，有一些那个全国各地来的这些基督徒一些机构，然后有一个比较灵恩派的一个姐妹，哇，那个姐妹很厉害，她说她天天祷告，她要为那个叫温家宝是吧？啊，为温家宝祷告，然后她说她终于在那个北川有一次温家宝在那里的时候，她成功的进入了温家宝身边10米之内啊，然后她就伸手为他祷告。赶出邪恶的灵啊，然后这个伸了一会儿手就去旁边的人就把他给拉走了啊。然后他们回来之后呢，还是不放弃啊，很厉害的，很厉害。他们就在省委对面，省委在那个叫什么街，那叫小街，商业街，对，商业街四川省委对面租了一套房子，然后在那个房子24小时一直伸手向着那边祷告啊。所以在今天来讲是蛮难的。但实际上在前面三次人家都很成功的，每次第一都接触到了皇帝，对不对？那景教第一次来的时候，哇，是唐玄宗很欢迎，然后派了房玄龄，就相当于派了温家，人家是派了温家宝来，不是你去找温家宝，派了温家宝就在长安城外迎接啊这个阿罗本啊。然后所以每一次其实都有接近皇帝的，甚至到比如说这个元的时候就是忽必烈，对吧？忽必烈的妈妈其实是信主了的啊，宫里面好多的人都是信主了的，但是就是皇帝还没有信啊。但是呢，很多人又说他也许是信了的，因为马可什么吐温，对不对？马可啊，脑袋晕了啊。马可波罗的叔叔啊，最早前面那个马可，然后呢去见到，前面是见到他，见到他，他就说，希望你带信回去，然后呢，请欧洲的这个教会给我多派一些人过来，派一些教士过来，再派一些专家过来，然后呢，再给我带一个耶路撒冷的那个耶稣那个墓前，因为当时是一个教堂了，再带墓前的一点香油回来啊。 所以呢至少算个慕道友，对不对？至少算个慕道友。那后来呢到这个马可波罗回来的时候，其实 他的兴趣好像不在这里啊，他是去这个在信仰上没有什么交流啊。然后到明朝要结束的时候，那个南明的政权啊，那南明的政权的时候，其实也是太子都信主了，皇太后也信主了，皇后也信主了。然后皇帝呢，然后就叫宣教士写了一封信，又回去给那个欧洲，希望欧洲的基督教国家出兵帮助我们，我们两边夹击，帮助我们打败这个清朝，这样子呢可以扶持中国有一个基督教的王国啊。但是呢还是功亏一篑啊，你看那边没有人想派兵过来，太远了。然后再到民国，民国就更不用讲了，对吧？孙中山、蒋介石全都是基督徒，对不对？可是这一条路呢，这一条想影响权贵的路，想影响皇帝的路，向北向北再向北的路，这几度其实到最后都失败了啊。那康熙也是一样，这个顺治也是一样，他们其实都接触信仰和宣教是很深啊。所以到新教来华是一条另外的道路，这条道路呢可以称之为相反的，叫做向西向西再向西。西边有什么呢？西边有农民。西边有什么呢？西边有山沟沟，对不对？西边有这个有少数民族，西边是草根嘛，对吧？西边是这个内地嘛，所以呢新教来华，我们首先看到上帝的一个带领。前三次的来华差不多1000多年的时间，当然有各种的原因了，可是总之没有在中国扎下根来。那一条向北向北向上向上再向上的道路，上帝并没有允许他成功。可是直到新教的来华1807年之后，那整个这一条向西向西向下向下再向下的道路却扎根在中国啊。那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描绘。那么第二呢，1807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要往前稍微再回顾一点点，就是呢这个在1760年代的时候到7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发生了一个，因为天主教已经来了嘛，而且大家都知道一些人物啊，利玛窦啊，还有一些谁有能够举不举学汪汤若望是吧，还有谁南怀仁，对吧？有好多的都很熟悉的这些宣教士。可是呢因为在宗教改革之后，1517年马丁路德贴出这个95条之后，很快大概20多年的时间，在天主教会内部呢就产生出一个反宗教改革的运动。这个反宗教改革的运动呢，不只是反，不只是说他要来反对你，他同时呢也是一个他内部自己的一个更新运动。就是说我们还是承认我们里面有很多问题，对不对？人家说我们腐败，我们确实是比较腐败，那我们也需要被激励起我们的信仰。当然呢，如果没有归回圣经，也没有归回因信称义的福音，它始终不是一个宗教改革，而只是一个道德和灵性上的一个复兴的一些运动。所以但是呢在很大一个程度上，天主教内部还是有一点点焕然一新的那种感觉。所以这样子呢就产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机构，叫做耶稣会啊，耶稣会。所以耶稣会呢是成为了他天主教会反宗教改革的运动的一个先锋。而这里面的人呢这个从道德的角度来讲，确实也有一个那个灵性的复兴，就是向主火热。然后呢那个时代你知道新教的这些国家，比如说日内瓦，它都在欧洲的中间嘛，那周围一圈的呢这些海洋强国啊，因为那是海洋文明，海洋强国意大利啊，直到西班牙葡萄牙呀，这些呢都是天主教国家。那么地理大发现之后呢，天主教国家耶稣会呢首先成为了向全世界宣教的主力啊。这一点那很多人说为什么新教的宣教是落后于天主教呢其实也很简单，因为那个时候还在挨打的嘛，对不对？你自己还没有站稳脚跟，还有呢你还没有你的国家，比如英国还没有崛起嘛所以你还没有成为那一圈的海洋强国。 那海洋制海权是在人家的手上嘛，所以呢天主教国家耶稣会成为了向全世界宣教的主力，那同时呢也是包括就是向中国宣教的一个主力，所以他们比我们早来啊，比麻利逊早来啊，已经在明代已经扎下脚跟了。可是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什么，那就是说基督教来到中国以后，我们需要稍微认识中国的这一个文化和这一个体制，它最根本的一个东西，这个最根本的一个东西呢，就是它是一种皇权专制主义啊。在这一个皇权专制主义当中的时候呢，你不能说它没有宗教，它也比较缺乏这个这个儒家到底算是宗教还是不算是宗教，很多学者呢会去争论啊。然后这个佛教跟道教似乎是比较民间的，可是在中国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政治本身就是宗教啊，是皇帝本身就是大祭司啊，对 皇权专制的这个敬拜。所以 有两件非常，但文化上呢儒家是主流，所以有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在传统的中国啊，其实它是一个国家的崇拜体系 的两个部分，一个就是你要跪皇帝，一个就是你要拜孔子，对不对？所以你的跪拜你的敬拜里面非常重要的是这两个东西啊。你要读书你就一定会拜孔子，因为每次考试前都要拜孔子，对不对啊？你不拜孔子那你考试都考不了，你怎么进入这个当一官半职呢？所以呢你要跪皇帝，然后你要拜孔子啊。因为所以当基督教来到天主教来到中国之后呢啊，利玛窦呢很有意思，利玛窦来到中国的时候呢，他先想说中国有一些什么样的宗教呢？他先要找自己的同行，对不对？自己的同行和竞争对手是谁？那么他于是呢，他看到是哦，佛教和尚啊，所以他说我在中国的同行应该是和尚，所以呢，他就穿的跟和尚差不多，他就说西方来的和尚啊。可是呢，慢慢的他很快就发现说不对，中国人不怎么瞧得起和尚啊，和尚的文化地位不高，在社会上地位不高。他发现地位高的是儒生啊，儒生才是那个，所以他就改了，不穿和尚的衣服了。他发现他的同行是儒生，所以他就穿儒家的衣服，这样子呢就不是西方来的和尚，是西方来的儒生，是知识分子，是学者啊。所以呢天主教的这一帮的宣，当然他们本身也真的很有学问，所以他们呢基本上在中国的一个文化的身份呢，其实不是把那个独一上帝的信仰尖锐的带到了这样的一个跪皇帝和拜孔子这样的一个皇权专制的文化当中来，因为他们更多的是作为是西方来的儒生啊，不是西方来的和尚，是西方来的学者。那这些学者呢是相信上帝的学者，但是第一他首先是学者，那我们的学者是敬天，对吧？我们的学者是敬天啊，他们的学者呢是相信神啊，知道这个区别了，知道这个区别之后呢，那无所谓了，那主要是看你学了些什么。所以主要的是哦，我们带来了建筑，带来了园林，带来了绘画，带来了世界地图，带来了很多很多这些东西。那实际上呢在福音的这个焦点上面，天主教的宣教士并没有很深的带进来，于是呢其实也没有带来好大的冲突，所以看上去呢哎还不错哈，都留下来了，都接触皇帝了，甚至都进入宫廷了，甚至这些人都当大官了啊，这些宣教士都在朝廷里为官。可是呢到了这个十八世纪的中叶的时候，那么欧洲那边发生了一点变化，就是像海外的这个宣教一开始呢都是由耶稣会垄断了的，只有耶稣会在外面宣教。可是到了那个时候呢，就有另外的一些差会另外的一些像多明哥会啊，还有道明会啊，其他的这些会呢也都取得了来中国还有其他地方宣教的权利。因为之前一百多年只有耶稣会，所以当道明会的人来到中国一看，说他们听说耶稣会在这边做得很好，对不对？都已经影响皇帝了，对不对啊？可是他们一来了之后呢，他们发现不对，耶稣会做错了啊。当然呢有些教会历史上的人就说，哎呀，他们这个是互相竞争啊，这个两个宗派之间在竞争，就想挖人家墙角啊。但是道明会的人的确是认为说，耶稣会在中国妥协了我们所相信的信仰 他们说信了主人、信了主之后仍然可以跪拜皇帝，信了主之后仍然可以拜孔子，信了主之后仍然可以祭祖拜祖先，这个叫什么信了主呢？这根本就是错的。所以他们就一直告状呢， 就告到梵蒂冈去了。他们就说现在我们才发现耶稣会在中国乱搞、然后这个梵蒂冈呢，就这个在传到梵蒂冈传到欧洲呢，这个也我以前举过那个帕斯卡尔是法国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对吧？帕斯卡尔呢，在他的那个叫做不是思想录，是另外一本，就是那个书信体的那个叫什么，忽然忘记了，外省人信杂啊记啊，在那个里面呢，他就讽刺哈、他说那些耶稣会的人，他们在亚洲，他们在越南，他们在中国，他们这样子来教导信徒，他们教导信徒是说把他们对耶稣基督的敬拜转移到他们对这个孔夫子的敬拜当中。当他们在参加对孔子的祭拜的仪式的时候，他教基督徒 在这个衣服里面悄悄地藏一个十字架，然后这样子在他们的内心把那个敬拜转移到对耶稣基督的敬拜上去。这个叫酒肉穿肠过，孔子穿肠过是吧，基督心中留。所以帕斯卡尔就讽刺这个耶稣会哈。所以呢，梵蒂冈呢也认为是耶稣会做错了，所以就派了一个使节 到中国来，就告诉康熙说信了耶稣我独一的上帝，上帝只有一位，你是皇帝，我们很尊重你，但是呢信了上帝就不能够再拜你啊，然后也不能够再拜祖先，因为祖先不是神啊，可以尊敬但是不能够拜，也不能够拜孔夫子，因为孔夫子也不是神，我们也很尊敬他但是不能够拜他。这一旨过来了之后呢，康熙就大怒。康熙这个时候其实才，虽然你听过什么康熙写过什么什么十架歌，对不对？还写过什么，很多人说你看康熙信主了，不是，但是以前耶稣会给他糊弄了。对，所以呢，当梵蒂冈这边的人来见了康熙，告诉他说一神，什么叫做一神论啊？什么叫做独一的神？什么叫做除他之外什么都不能拜，连您都不能拜啊？康熙说那卷铺盖回家吧。康熙就开始禁教啊，就把所有的天主教的宣教士全部都给赶走了啊。然后当然中国太大了，不像日本，你们前两年看过那个日本的那个电影叫沉默啊，日本很小，基督徒躲到哪儿都抓得到，所以他们很严的，抓到之后杀头啊那个啊。其实中国那个时候禁教也是那么做的，比如说扔个十字架在地上呢，把耶稣的像扔在地上呢，然后你就要吐唾沫，然后就脚踏它，然后出去，这样子就没事。但是如果你继续叫做奉教啊，奉教之人就是信奉这个基督教的人呢，其实是死罪，是要杀头的啊。但是那个执行呢，没有日本那么厉害啊，因为中国太大了嘛啊，没有地方上的这个情形各异，所以没有那么厉害。还有一点呢，因为在那个镇压的过程当中，因为一直从明末清初持续百年的时间，这个有湖广填四川嘛，对不对啊？所以呢有很多的受逼迫害的天主教呢教徒呢就跑到四川来了，因为他们也向西再向西嘛，对吧？向西边就离皇帝的权力比较远，所以四川呢就很迅速的成为了全国的一个天主教大省啊，因为天主教徒都在这儿躲难来了啊，就所以四川在当时的话算是第三位，全国第三位或者第四位的这个天主教的大省，是因为逃难过来的。好，所以从这个1760年代康熙的时候呢，执行的不严，到了雍正上台又非常严的这个执行了。但是一直到1860年，差不多100年的时间，我们把它称为叫百年禁教，就是这100年中国呢是完全禁教的啊。所以你注意到一件事，1807年马礼逊来华是非法的，马礼逊来华建立的就是家庭教会， 你明白吗？他来华的时候就非法，他登陆就是非法，他进来就是非法，他传教就是非法，他学中文也是非法，因为中文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能够交给老外，对吧？是非法的。所以他出了大价钱，他出20倍的价钱，终于找到个不要命的，然后呢给他教中文啊。这个人也没有信主，就是因为钱多，对吧？所以有的时候你真的发现钱多，有些人不要命比基督徒还不要命啊，对不对？当然马里逊也是个不要命的，所以他找了个不要命的啊。所以那个人呢，虽然是钱很多，但是呢平常每次给马里逊教中文呢，都拖着一个行李箱，把所有的洗漱用品、换洗衣服全部都装在里面，因为每次都有可能要跑路都有可能要跑路，而且还藏了毒药。你看他赚钱到这个地步，他藏了毒药，万一真的被抓住受不住，就对，就那个了，就他都愿意哈，这样子。所以呢，从新教来华呢，从1807年到1840年鸦片战争，对吧？1842年的南京条约，这中间这几十年是完全非法阶段，完全非法阶段。那么到了南京条约就开放了什么？这叫五口通商嘛，对不对？就是沿海有5个城市可以开放，老外可以进来，那么老外是有信仰的，所以老外可以在这 五个开放城市当中建立修建教堂，然后传扬福音，是可以的了。所以呢就开始5个城市当中开始合法化。可是这些宣教士呢是不满足的，他们就坐船呢在整个珠三角的这个地区呢就想进入内陆，所以经常呢就是他们发传单啊，坐船啊，这个就企图往更深的地方走啊。有些宣教士的传记里面写他们在那个河上沿着珠江往前走，然后后面被炮艇发现了，就在后面打炮啊，然后因为发现有老外在那上面啊，然后就打炮啊。所以呢他们然后一直要等到这个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然后到1858年旺撒条约，然后1860年天津条约，到1860年的时候，那么就怎么样开放内地了嘛，就完全开放内地了。啊，这个地方呢也有一个很多人来诟病的，就是有一个翻译呢，他其实是那个是一个宣教士，因为那个时候宣教士呢都参与在这些合约当中。为什么呢？因为只有他们会中文嘛。啊，因为他们学中文是不要命学的嘛，对不对？所以以前非法的时候不要命学的嘛，那你现在找不到其他的人，所以那个时候两国相交呢，然后要谈判呢，要签约啊，其实都只能找到宣教士来做翻译呢，做中间的这个。那有一个翻教士呢，他真的是为主大发热心，他就在那一个合约有中文版，有这个有这个英文版，对不对？他就在那个英文版里面多加了一个，说可他说可以外国人可以去到内地，他就加了一个去了之后可以自己修教堂啊。但是呢中文版原版里面没有这个话啊，对，他自己塞进去的啊，他为主的缘故塞进去的啊，为主的缘故。啊，后来呢但是后来呢中方这边发现，也那个时候因为毕竟是打了败仗，对不对？所以呢也就认了哈。所以呢从1860年之后呢这个宣教士就可以去到内地了啊，就可以去到内地。那么到1865年可以去到内地，1865年戴德生就在宁波建立了内地会啊，建立了内地会。这一个不断的向西向西再向西向下向下再向下的过程就开始了啊。那么开始了之后，从1860年之后呢，就基本上法律上来讲，1860年之前呢，基督教跟这个国家跟这个朝廷是有一个国家一层面上的冲突的，对不对？因为你完全非法嘛。那么到了1860年之后呢，这个国家层面上的冲突呢稍微的可以说是缓解了，毕竟你是打了败仗嘛， 打了败仗，甚至在地方上的一些官员对宣教士还稍微比较，因为怕惹麻烦啊，所以甚至有的时候还因为他有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啊，对不对？那稍微呢有一点点那个也搞不太清楚状况，因为中国人从来不知道国际条约是怎么回事，对不对？然后知道哦，还有个国际条约保护他，所以他的人权标准比我们中国人人权标准高一点，对吧？这种东西在我们这里就叫做不平等，就叫做不平等，对吧？所以我们说它叫做不平等条约嘛，对不对？啊，但是人家的意思，其实南京条约里面第一南京条约里面有一条是说要给所有的中国人一样的人权的待遇啊，所以我们觉得这个非太不平等了，这个，我太不平等了，对。所以呢，所以这个1860年到1900年，这差不多半个世纪，19世纪的后半叶，差不多半个世纪呢。那么主要的冲突呢，我们称之为叫做民教冲突，就是它基本上变成一种民间的文化的一个冲突啊。这个民间的文化的冲突呢，就导致教案频起啊。那这个冲突里面呢，最主要的这个其实不再是官员，不再是朝廷了，因为朝廷是表面上是都是保护宣教士的了啊。那是什么呢？主要是士绅啊。是士绅，甚至都不是，都跟明朝的时候不一样。明朝的时候有些大臣起来这个坚决的这个反对，但是在那个，因为1860年，因为大臣有文化的人一般也都是当官的人，对吧？在中国他是同一个阶层，所以这些人也不会说话。但是呢，在地方上，中国的地方实际上是乡绅来自治的，乡绅来自治。比如说你说在一个村子里面，最重要的场合是什么呢？最重要的一个地方是什么呢？他可能就是，比如如果是张家，就是张家的，张家村就有张家的祠堂，对不对？李家村就有李家的祠堂。所以他在这个村子里面的话，他的这个他有他的庙，他有他的祠堂，这是个宗法社会的结构。这个是整个村子里面的什么？整个的中心，对不对？文化的中心，生活的中心，裁判问题的中心，也包括一个宗教生活的中心。然后他里面的这个领袖人物是些什么人呢？啊，当然就是可能大的家族就有族长了，但还有一些呢，就称为乡绅呐。乡绅呢，就是读过一点书的啊，读过一点书的，甚至呢还做过一点官呢，或者当过举人的。然后家境呢也比较殷实了，光读书也不行啊，有点钱。当然呢，如果完全没有钱也读不了书，对吧？所以呢，在乡村里面读了一点书的，家境也比较好的，甚至呢做过一点一官半职的，家里面有人做生意，有人做官的，这种都是乡绅呢。他们基本上是这个民间社会里面的领袖。可是当这个1860年教会进来了之后呢，慢慢的，首先就带来了一个乡土的社会结构的一个冲突啊。这个冲突比如说什么呢？比如在张家村里面本来有个祠堂，现在呢有个教堂，对吧？现在有一个教堂，你就看见另一套的文化的精神的这个宗教的另一种的权威，就另一种的结构就出现了，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教堂呢，它有它自己的领袖群体，那就是宣教士，那就是教士，对吧？或者那个时候中国的出来的还可能地位不是很高，还那个时候信主的基督徒里有文化的人还不多，但是这些人都是很有文化的人，对不对？宣教士都是很有文化的人，所以这个时候就首先就是带来一个竞争了。在乡土社会就已经出现了，在一些教会比较多的一些地区，主要是哈，就出现了两套乡土里的结构了，乡土社会的结构，两套不同的权力权威的系统了，道德和宗教权威，还有两种不同的民间社会出现了新的领袖人物了啊。同时呢，还导致什么呢？这个中国除了皇权专制之外，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叫做宗教的混合主义啊。所以呢，在我们这里呢，叫做儒释道，或者就是儒家、佛家和道家啊，它是道教、佛教，他们都是叫所谓的三教合一。越是到地方上，越是到日常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你区分不出来是道教还是佛教还是儒教，全都混在一起的。平常中国人都是这样子的，对吧？他今天拜个关二爷，然后明天又拜个孔子，后天又拜个马祖，另外一天听说猪八戒也不错，也拜个猪八戒，他什么乱七八糟都拜，对不对？他也不分是哪一家的，他是三教合流，宗教的混合主义。所以在这种混合主义里面，在民间社会呢都混在一起的。他有一些最主要的，比如说春节呢，然后清明呢，然后这个 端午啊，对吧？还有这个每年这些重要的节气，还有所谓中元节，就是到中秋啊，对吧？所谓的鬼节，对吧？所以一年当中的这些日子的时候，民间社会都会有很多的这些宗教的这些事情呢、啊。啊，这个鲁迅写的叫社戏，对吧？或者有社，对吧？还有迎神赛会啊，这些东西啊，敲锣打鼓要赶鬼啊，对不对？要怎么样？然后包括端午，在传统它都是有这些偶像崇拜的这些混杂的一种民间宗教形态。这个时候呢，做这些事情都是由民间乡绅来主持呢，家家户户呢，其实都是要摊份给钱的。好，现在呢，基督徒说我们不参加，不参加可以，不参加给钱呢、啊，对不对？钱也不给，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信主，我们不参与偶像崇拜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呢，一神信仰，对传统中国人说，你信耶稣就信耶稣嘛，我平常又没有管你信耶稣，现在迎神赛会了，管他信耶稣还是信佛的、信道的，大家都要出钱的嘛，对不对？好，现在你信耶稣了，你就不出钱了，这个就冲击了他的宗教混合主义，对吧？在他原来的观念当中，是吗？你信什么都，我们也是一样嘛，我们也可以到你教堂里来一来，对不对？但是这种绝对的一神崇拜，这一种除了他就没有神，这种不能够拜偶像，那么之前在国家层面会导致冲突，那现在在民间生活的层面也会导致冲突。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你的村子里面有了一个基督徒的话，整个村子里面的秩序真的会大乱。那么有一些这些读了书的老爷子啊，赵老爷、赵四老爷啊、张五老爷啊，在这个村子里就会天天气得不得了。你可以想象，对不对？会气得不得了，世道不古啊，对吧？他们就一定会气得，对吧？祖宗之法不可废啊，对吧？啊，对，他一定就是这样子，所以这种冲突就很大。因此在这些乡绅的鼓动下，除了乡绅还有一个群体就是流氓、就是无业之人呢、因为义和团基本上就是乡绅加流氓这样子起来的，对吧？所以这种民教冲突就愈演愈烈，到1900年呢就是一个最高峰、到就是一个最高峰。而到1900年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其实是国家层面的冲突跟民教冲突之间呢汇合了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你知道这个，但太平天国也跟基督教有关，毕竟他打着基督教的招牌，所以呢，像那个时候清朝其实满清其实打不下来，所以曾国藩呢、李鸿章呢这些人就起来，对不对？起来了之后呢，他实际上带出来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说，我不是来救清朝的，我是要救中国文化的啊，我是要捍卫民教的正统的。就是儒家的一个正统的，所以他们当时是作为一个中国文化的一个正统的这样的一个卫道士啊，这样子积累了这个激动了这个整个儒家中国的民间的力量啊，士大夫的力量，这样子起来把太平天国给搞下去了。那么通过这一个之后呢，清朝就发生了一个蛮大的一个变化。什么变化呢？就是本来汉人在这个政权当中地位不是很高的。可是呢，经过这个太平天国被压下去了之后呢，汉城实际上就已经成了整个这个政权的支柱了啊，这个支柱了。然后呢，他们又开始怎么样做洋务运动啊？那么这个也是在那几十年当中，我说国家层面的冲突稍微低一点，民教冲突比较严重。那他们又这个洋务运动又起来了啊，那学习西方呢，慢慢的这个至少也不是那么大逆不道的事情了。啊、可是这一轮的运动呢，到了1895年又出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是甲午海战，对不对？甲午海战那个时候跟鸦片战争不一样了，因为鸦片战争人家船舰炮里来打，我们都拿着什么锄头啊、刀啊、什么三尺宝剑啊，对不对？是拿着这个弹打不赢呢。但是经过几十年的洋务运动，实际上洋务运动呢，一个方面是民生，什么造纸、这个纺织厂啊，这些民生方面的经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呢是强军，对不对？是这个最最最了不起的成就，就是北洋水师嘛。而北洋水师当时的舰队的质量，他们的都是从德国进口回来的，他们的那个质量，他们的这个总吨位啊，这些指标在当时呢说是排全世界第三位的海军， 全世界第三位的海军。实际上日本的海军的总吨位还有其他一些指标是不如北洋，所以当时大家都觉得日本肯定输啊，日本肯定输，因为中国经过这几十年的这个洋务运动，其实他们的海军应该说不一定可以跟英国打一打了，对不对？就是就好像我们现在经常有点幻想说中国足球队说不定还能够对不对打进决赛圈呢，对吧？但是实际上一看被日本打败了，被日本打败了，所以那个是一个整个的一个幻灭感。我们不是拿什么枪啊剑跟人家打，我们是用当时全世界其实已经接近于最先进的海军啊，这个那些海军的管带，对吧？就是那些你们都知道一些人物，邓世昌啊，对吧？这样的一些人，这些人是很西化的，全都是舰队都是从德国过来，然后他们都是到国外去那个读书回来的。这是当时中国最时髦的一群人，邓世昌，你不要以为看以前中国拍的那个邓世昌都很英雄的，好像很中国的人物啊。邓世昌他们都是喝咖啡的，啊，邓世昌他们在北洋舰队里面都是打台球的，啊，都是打台球，他们是完全西式的生活，他们是中国最西式的，那个是这些东西全部都有的，打台球的，喝咖啡的，都这样子的。然后这一帮还是被日本人给全军覆灭了，所以整个这个幻灭感之后呢，洋务运动的失败，然后激起来戊戌变法呢，然后又失败了，对不对？所以呢，到了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呢，清朝就转过来了。汉城的天下基本上就转过来了，就重新变成了八旗里面最顽固的那一帮人，他们执掌了整个政权。这一帮人执掌了政权之后呢，脑袋一热说，嘿，说不定真的可以跟这个八个国家干一干啊。对，所以呢，这个慈禧呢就派了两个人就到那个天津去那个叫张大师兄哈、啊、张师兄的那里面去看一看他们是不是真的刀枪不入。然后这两个人跑回来，一个是荣禄，还有一个是谁，跑回来之后呢又不敢跟又不也也不敢跟太后说，不可以说看上去这个面蒙发光，武功高强，什么什么怎么样啊。但是呢我也不知道慈禧到底是信还是不信哈、啊、可能半信半疑。那慈禧说不管怎么样，反正是名气可用啊。所以这样子呢，其实是国家层面的一个排外，国家层面的一个反教，跟这个民间的流氓，民间的这个几十年的乡绅的这个民教冲突被汇合起来了，得到了这个上下的支持，然后爆发了1900年的这样的一个最高峰的一个反教。我们都听过很多这样的故事，许许多多的宣教士被杀，对吧？那么许许多多的中国的基督徒被杀啊。但被杀更多的是中国本土的基督徒，但你知道那个时候中国基督徒本来就不多，所以呢，那个被杀可以说叫做精英，本土的教会中的精英几乎是大半的丧失，特别是牧师传道人大半的丧失。那个时候要找到几个比较有知识的又信了主的在教会当中服侍的同工本来就很难，然后这一帮一下子这个大部分都已经这个殉道了。所以1900年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国教会史上的一个转折啊。那我们可以稍微的分成19世纪的基督教啊在华和20世纪的基督教。那除了我刚才讲的这个历史脉络呢，有一个最重要的这个19世纪跟20世纪呢有一个神学上的一个路线上面的一个区分。那我们就要回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整个西方教会的一个状况。19世纪呢是一个叫做宗派的世纪，因为19世纪是一个宗派大爆炸 的一个世纪。在19世纪之前，新教的宗派还没有那么多啊。新教改革呢在一开始是三大派，对不对？就是路德宗啊，路德宗呢基本上集中在这个北欧啊，斯坦迪纳维亚半岛这些地方。然后一个就是改革宗啊，改革宗呢，因为随着英美，所以它是基本上变成一个全球性的啊。然后还有一个呢是重禧派，对不对？重禧派主要就是这三大派。然后这三大派呢，在这个英国呢，在改革宗这一支里面呢，又开始出现了几个，比如说圣公会啊。圣公会因为有国家的支持，它整体上圣公会呢39条信纲基本上是加尔文主义的啊，是加尔文主义。然后呢后来又出现这个，在第一次大复兴里面又出现那个约翰卫斯理跟这个 怀特菲尔德他们之间的分歧，约翰卫斯理呢就不太认同这个预定论的教导，他就比较反对这个预定论的教导，受到阿米念主义的这个影响，所以呢他就跟怀特菲尔德就分道扬镳。虽然分道扬镳呢，但是他们其实都是圣公会里面的人，他一开始呢还是不想离开圣公会，可是他后来慢慢做得越来越大，影响也越来越大，这个系统也越来越大，就是后来就从圣公会当中脱离出来，就变成了呢卫理公会，或者我们今天有些翻译叫殉道宗，殉道宗就是卫理公会。那么另外呢还有一派呢，还有一派在英国清教徒时代的时候出现了最激进的一派，从教会观来讲最激进的一派就叫做这个公理会，叫做公理会。那公理会是什么意思呢？公理会呢是相信说任何一间堂会，哪怕这个堂会只有20个人，它只要是一间堂会，那么这一间堂会呢都是绝对独立于其他任何的教会的，就每一间教会都是直属于耶稣基督，所有的教会都应该是中央直属教会，哪怕他只有20个人，其他任何教会都不可能对他有属灵权柄。那么这个是2000年的教会历史，到了公理会在英国出现的时候，可以说是一个最糟糕的一个状况，就是教会到那个时候彻底的在教会观上变成了一个完全原子式的教会，那就是任何一间教会我都可以相信我所相信的，我都可以按照我的理解来理解圣经，我也不承认其他人对我有权柄。那耶稣基督说你们应当彼此的合一，对不对？你们应当在身体上是各自做肢体，那在一间教会内弟兄姐妹各自做肢体，在教会之间也是各自做肢体。可是公理会的这一种绝对独立的堂会主义可以说是导致了19世纪之后的现代宗派林立的最重要的一个教会观，就是那种绝对的独立堂会观念导致了现代的今天的美国已经是20000多个宗派了。那么公理会呢因为它太绝对了，所以它被逼迫呢也是最厉害的，那圣公会就反对他，其实长老会也不同意他，因为他这种教会观是大逆不道，在当时看来是实在是太大逆不道，太强调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而对教会的整个分裂太厉害了。那当然另外还有一个是长老会，长老会呢是诺克斯呢回到苏格兰建立的，在英格兰一直没有，因为英格兰是有国家教会的圣公会，所以在英格兰长老会始终没有被建立起来，所以呢但是呢那个时候基本上还是用10个指头可以数完，对不对？就是这几个大的。那么所以公理会呢受到最严重的逼迫，他们就逃到那个荷兰，然后逃到荷兰之后呢又逃到哪里呢？你们知道说1620年对吧，5月花号第一个去到美国的就是公理会的因为他们是他后来其他也去了，但是第一个首先是公理会的。所以公理会的人呢逃到荷兰，在荷兰呢他们遇到了从德意志地区北欧那边过来的重禧派重禧派大部分是在中北欧，然后从他们那边过来的重禧派在那边又受逼迫，所以他们就往这边跑，他们这边两个受逼迫的跑在一起了，跑在一起了之后呢他们就融合了，融合了之后呢就产生了一个新的宗派，这个宗派是对现在教会来讲是影响最大的一个宗派，就是浸信会浸信会。浸信会呢是将重禧派的洗礼观，就是重禧派说我们信而受洗，长大了之后才能够受洗，而且要全身浸泡，对不对？然后呢公理会说呢教会只能是绝对的堂会主义，这两个东西合在一起就是浸信会合在浸信会。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是不超过10个，进入19世纪之后就变成宗教大宗派大爆炸，宗派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包括这个 也就是一个异端的大爆炸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这几个异端这个安息日会这个还有什么摩门教，还有什么耶和华见证人，还有一个基督教科学派，对吧？这4个都是在19世纪早期 出现的然后慢慢的到了19世纪的末期的时候呢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我们所讲的自由派神学的兴起自由派神学的兴起。自由派神学呢最早从德国开始，从德国里面出来，然后影响到英美自由派神学兴起到了19世纪末已经达到一个什么状况呢？几乎所有的宗派几乎已经通通是自由派的天下。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 因为整个世界的文明的发展到了十九世纪末的时候达到一个什么呢？科学昌明嘛，对不对？所以你会看到1919年的时候，那个叫德先生跟赛先生，对不对？整个世界的潮流，整个世界的偶像，整个世界的神是德先生跟赛先生，对吧？是社会层面上的民主的理想和这个科学层面的理性主义，启蒙运动之后到十九世纪末，这两个东西已经达到一个顶峰。所以呢，我们还觉得说在这样子的时代说我相信耶稣是可以的，但是说我相信圣经每一句话都是上帝不变的启示，然后说我相信童贞女怀孕生子，哎呀，我自己都觉得自己挺傻的，对吧？而且最重要的是别人觉得我挺傻的，特别是在这个社会上有知识有文化的那些人，他觉得我挺傻的。所以呢，所以给教会很大的一种文化上的压力，智力上碾压你，对吧？用今天的话说。所以呢，整个自由派神学兴起来了之后，很快的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时候，就几乎笼罩了所有的教会。那么这样子到1895年的时候呢，美国的长老会里面的一些这个保守派他们就起来，也包括其他一些宗派，但是长老会在里面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他们就起来呢，从1895年到1910年，大概出版了一套小册子，叫做《基要真理》小册子啊。那所以后来就他们就被称为基要派啊。他们就提出来基要真理的五点，说相信这五个基本的真理的才是传统意义上的基督徒。哪五个呢？第一，相信圣经的权威性，相信圣经是上帝的启示啊，是神的话。那么第二呢，相信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是童贞女怀孕生子是真实的。然后第三呢，相信耶稣基督呢是在十字架上是真的死了，第三天是真的复活了，是死而复活的真实性。然后呢，相信耶稣基督要再来，要审判，对吧？要审判，有末日的审判啊，世界进入最后的新天新地。然后最后第五呢，就相信，就是说人要悔改，人要相信耶稣，唯独通过相信耶稣才能够得救啊。哎，你说这五点都不相信，还叫基督徒吗？是不是？好，那我们会等会讲到为什么你会这样子讲啊？这是上帝对中国教会特殊的保守。今天全世界可能70%以上的以基督徒自称的基督徒都并不相信这五点啊。所以在当时基要派起来的时候，就慢慢的，就他们到1910年代慢慢的站稳了脚跟。所以进入二十世纪之后呢，基督教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虽然宗派还是林立，而且宗派还在不断的增加，而且宗派与宗派之间肯定是有神学上的差异，但是到了二十世纪之后，教会最重要的一个区别其实不是宗派与宗派之别。在十九世纪的时候，如果问你说，嘿，弟兄，你是哪个教会的？他说我是长老会的，我是浸信会的。哦，我大概就知道你的信仰是什么，对不对？我是通过你的宗派像个品牌一样，我知道你的信仰大概是什么。但是到了二十世纪的时候，这么问都不管用了啊！哎，弟兄你是哪里？我是长老会。长老会，听说很多长老会现在都认为同性恋是可以爱慕的，对不对啊？那你是不是那个长老会？我不是，对不对？所以到了二十世纪之后呢，最主要的出现了一个跨宗派的一个叫什么基要派，或者叫做保守派啊，或者是后来的福音派。基要派与自由派之分。而基要派跟自由派之分呢，进入到了所有的宗派里面。所以你不能说长老会是保守的，浸信会是自由的，不是，任何一个宗派当中都有非常保守的 一部分，然后它的大部分呢都是非常自由化的一部分。比如说长老会，你在中国今天中国家庭教会，我们后来慢慢会看到，在今天的中国家庭教会，如果你说长老会的话，那么呢，他们基本上是保守的让人讨厌的那种，叫做长老会，对不对？是让人有点让人保守的有点反感的那种叫长老会。但是如果你在美国，你说你是长老会，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是自由派，你知道吗？在美国今天的长老会大概是300多万，就是长老会下面的就是这个会友哈，大概是300多万，不超过400万，350万或者370-380万。那么在这300多万的长老会里面呢，有超过250万。是自由派的基督徒，是自由派的长老会，最大的一个叫做 PCUSA 啊，他拥有，他这个宗派就拥有两百多万。那么剩下的比较保守派的长老会在美国呢，大概有七八个宗派， 这七八个宗派当中呢，最大的一个呢是叫做我们叫 PCA 啊，就是在北美长老会，这个 PCA 呢有30万的会众，30万，人家那个是200多万，基本上是十分之一啊，基本上十分之一，但这个已经是保守派的长老会里面最大的一个了啊，其他就再小一点，再小，最小的一个呢，大概在全世界有1000人，啊，就是5-6间教会，啊。所以加起来不超过，加起来是个零头，300多万当中300万是自由派，然后那个零头是保守派，啊，所以呢，好，那回过头来，这个跟中国教会有什么关系呢？这个跟中国教会1900年前后的这个变化有非常大的关系。我们基本上可以这样子讲，我们要问一个问题：19世纪的宣教士来华向中国传了一个什么样的福音？第二，20世纪来华的宣教士向中国教会传了一个什么样的福音？在这个时候，就会1900年前后就发生了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变化。那个非常重大的变化是什么呢？第一，在1900年的时候，那些殉道的宣教士啊，大部分都是什么啊？都是不是大部分，都是19世纪来华的宣教士，对不对？当然有些也可能包，有一些是刚刚才来几年就碰到了庚子事变，但是大部分都是在中国已经住了几十年的人，在中国已经住了几十年的人，啊，他们在中国19世纪的宣教士在中国所传的福音是一个古旧的福音，是一个清教徒的福音。那清教徒运动才刚刚结束，他们大部分都是来自于英美。所以他们无论是哪一个宗派，但是基本上都是基要派的信仰，都是那一个古旧的福音。马里逊本身是长老会的传统，啊，是苏格兰长老会的传统。马里逊来华之后， 他学了中文，然后翻了圣经，然后编了这个词典，最后 他写了一些这个 叫耶稣教，当然叫耶稣教，耶稣教教理问答。他不是完全翻译的那个小妖理问答，因为他加了一些中国传统的东西，比如他问说一个人可不可以有妾呢，对吧？那这个就是 加中国传统的东西。但是呢，他基本上就是他的那个耶稣 教理问答基本上是按照小妖理问答写的，是按照小妖理问答的结构，啊，这样子和神学结构这样写的。所以呢，中国教会19世纪的中国教会所领受的，可以这样子讲，第一，它是一个纯正的宗教改革的信仰，它是一个强调上帝的恩典，人的罪和人的悔改，唯独因着信心得救的这个福音，甚至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加尔文主义的一个福音。因为清教徒，啊，加尔文主义的清教徒其实是在19世纪来华的宣教士当中是占的比例是非常高的，从宗派的比例来讲。那么还有呢，第二一点，这一班人呢来到中国都住了几十年了，住了几十年了呢，有一个特点，好多人根本没有回去过，也是回去很短就回来了，所以他们呢不太了解他们母国最近几十年的变化。最近他们的母国这几十年自由派出版的大量的书籍他们都读的比较少，啊，或者是上帝很特别的保守。对，所以有一次有一个国外的一个牧师来问我说，中国家庭教会为什么到现在为止几乎都是这个保守派的，相信圣经权威性啊，怎么样啊，在我们在美国这样的基督徒很少。我说很感谢主，因为我们书读的少因为我们书读的少对，我们主要是就是读那些现代的人写的书比较少。我说我们读的一般都是死了好多年的人的书你们都是读到现在还活着的人的书，所以我们的信仰比较坚固一点啊。所以神有对中国教会真的是有很特别的保守。可是这一班的宣教士在1900年基本上死掉了，啊，基本上死掉。所以呢，到了二十世纪之后呢，来华的宣教士来的很多。到差不多1920年代的时候，30年代的时候，来华宣教士的最高峰达到最多的时候，在华的时候是差不多是6000人，有同时有6000宣教士在华。可是在6000宣教士在华里面，差不多是5000宣教士都不从事与福音工作直接相关的传福音、布道、职堂和牧养的工作。那他们干什么呢？他们做医疗、教育、慈善、文化等等等等广泛的事业。他们在神学上都开始受自由派神学的影响，他们带来一个很强烈的社会福音 的一个方向。他们觉得说中国，他们来到中国有两个落差。你想想，你如果是当时一个宣教士，你来到中国，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第一个感受呢，你会说，哎呀，这里的人不认识耶稣，对不对？哦，他们拜偶像，他们不认识耶稣。啊，马里逊来华的时候，在他的日记里面说，他在日记里面他向主祷告说，这个民族多么的可怜，因为这个民族没有安息日，啊。他看这些，这个民族只有一年三次有节嘛，对吧？平常都是要一直工作，没有安息日。他们不知道在七日当中有上帝所赐的安息啊，所以这是你的第一个感受。那第二一个你的感受会是什么呢？第二一个感受也是同等强烈，甚至可能更强烈。你的感受是什么呢？太穷了，对吧？太脏了，是吧？太野蛮了，是吧？太不开化了，是吧？太愚昧了，是吧？就是在社会的各个的层面跟他的母国之间的落差太大了，太大了，这个落差。所以那很多的宣教师就讲说，那就像耶稣一样，耶稣在福音书里面你会看到，第一他传福音跟这些人，但是第二他怜悯这些人，对不对？生病的就带了他的棉，有大麻风的就得医治，缺腿的让他行走。所以耶稣做怜悯的工作，关怀的工作，然后呢有做传福音的工作。所以当他们来到中国的时候，看到这个民族太苦了，太专制了，太黑暗了，太愚昧了，太穷了，对吧？我们拿一块钱出来在这里，哇，整个一头牛都可以买得到，对吧？哇，差距太大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宣教士就希望就是通过做教育和医疗来做怜悯的工作。所以在早期的时候呢，医疗、教育跟布道变成了他三方面的一个工作。那这个本身来讲，你觉得对不对呢？啊，这个也没有错，对不对？啊，应该是对中国社会有这个怜悯。可是慢慢的随着自由派的神学的兴起的时候，他们慢慢的就会开始头重脚轻，就会开始呢失衡，就会开始失衡。他们就会把两个目标呢过多的捆绑在一起。一个目标呢是要让中国人信主，要中国成为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民族。那么第二呢，就是他们希望让中国成为一个文明的、民主的、自由的国家。于是他们大量的翻译这个西方的来，然后他们大量的做各种的社会的工作，这方面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以至于福音的焦点开始失落。在这方面呢，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也非常的大，对吧？万国公报这些都是宣教士办的，对戊戌变法的影响也非常的大啊。梁启超甚至做过李提摩太的秘书啊，他们都是通过宣教士的这些介绍才知道了哇，西方社会原来这么好啊，有没有耶稣再说了啊，但是其他方面这么好，对吧？他们是通过宣教士才了解到这一切的，甚至是在宣教士的介绍的文章当中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来的，对啊。那所以呢，到了20世纪之后，有一些保守的这些宣教士，还活着的宣教士，他们就不断的给国内的母会、差会写信，他们就大声的疾呼，不要把受到现代派神学影响的人差到中国来，啊！但是呢，这个没有办法，因为都是受，因为连你写信的那个对象都是受自由派影响的，这没有办法，所以越来越多受自由派影响的人就来到中国。啊，所以整个20世纪的基督教跟19世纪的基督教在中国有非常大的一个的差别，这也是我们下一次会讲到为什么在19年之前，在中国教会已经清晰的形成了两个基督教，就是一个基要派的教会和一个自由派的教会，这两条路线已经形成。而这个是我们理解19年之后的中国教会，理解19年之后的家庭教会与三自的这两条道路的一个背景。所以这两条道路并不单单是因为共产党来了，是因为共产党的政治压力才形成的。实际上在教会之前， 它就已经有脉络，甚至这个脉络不单单是中国教会，是整个全球教会，它已经开始出现这样子的区别。因此的话呢，对不起，我们时间已经到这里了。那我就结束到这里，我下一次呢会跟大家讲19年之前的这50年，这50年当中呢，基要派跟自由派是怎么在中国教会当中成型，然后成为两条比较清晰的路线，来帮助我们进入这个19年之后的中国教会。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在中国的教会历史当中掌权，你也在中国的这个世俗历史的过程当中掌权，因为万事互相效力都是为神你所用的。主啊，你实在是在当时的时候，我们就像我们在个人的生命中很多事情，当时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察觉到你的慈爱，我们不能够看到你奇妙的带领，但是当我们去回顾历史的时候，我们总能够看到你在历史当中你的眷顾，你的忍耐，甚至你的儿女的悖逆所受到的你的击打跟管教，都从来都是预备着下一次你的复兴和你的拯救的计划。所以我们为这一切来感谢主，也求主你来带领我们 这一门的课程，也带领着弟兄姐妹在这个过程中的祷告，在过程中的阅读，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思考。感谢赞美神，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